空的无来的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心偷偷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今天就行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爱的巴士总是走了又停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。我要把爱全部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牵着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